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外贸实现较快增长成绩来之不易。其中，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活力充沛，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成为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以创新驱动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杜金明。 11月底，总部位于浙江宁波的跨境电商企业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用了新的海外仓，仓库位于美国西海岸港口城市洛杉矶，足足有12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企业建设的最大的海外仓之一。公司海外仓事业部总监纪晓峰告诉记者，依托海外仓，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向有需要的外贸企业开放，共享规模化红利。 仓库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支点，对外延伸的这个部分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比如说物流渠道的一个整合，在我的仓库里我可以帮他去发货，他享受了更好的一个折扣，那我也从中赚到了一定的利润，大家就把所有的资源拼接在一起，从中都能够获利嘛。 近年来，以海外仓、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蓬勃发展，既成为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也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服务和多元化选择，成为国际贸易合作的新赛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海外仓数量已超2000个。今年1到10月，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19.5%。赣州综合保税区党政办副主任曾荣华说，赣州综保区已建立起融线上线下平台于一体的跨境电商发展体系。 下一步，我们将规划建设跨境电商保税加工中心、保税仓储中心、展示交易中心于一体的自贸小镇建设，持续做强做旺跨境电商产业，实现从有到优的新飞跃。 今年1到10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8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1.9%，规模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商务部“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创新是引领外贸发展的第一动力。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外贸对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日益凸显。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 GDP 的拉动的贡献率达到了19.5%，拉动 GDP 增长1.9个百分点，这还是非常可观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宽了社会灵活就业的渠道，满足了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我们完全有信心，实现今年全年量稳制胜的目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成果，在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中，贵州省、广东省不断拓宽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模式，协作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总台驻贵州记者严建光、周强、张兆福报道。 毕节市大方县凤山乡群山竞秀不见平川，受地形地势制约，当地产业发展难成规模。去年以来，在广州市帮扶下，一个投资3.9亿元的生猪养殖场建了起来。负责人李鹏说，大山里的标准化智能化养猪场有效稳固了当地的脱贫成果。 在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同时，将我们安全优质的放心猪肉及其产品供应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平台，实现共赢。 在教育医疗领域，广州市天河区对大方县开展组团式帮扶。大方县天河实验学校是此前异地扶贫搬迁阶段安置点配套学校，在这里广州修建了标准足球场，引进了专业的足球教练。12月2号，山区足球队还来到广州参加全国青少年足球比赛。学校副校长杨娟： 我们说是教育帮扶重在扶志嘛，这是超越足球本身的，我觉得这个能够激发他们山区下一代的内生动力。 从天河区到大方县挂职副县长的戴维说，天河区选派精兵强将组成一支帮扶队伍，正在各自领域开展真帮实扶。截至11月底，贵州共收到广东财政帮扶资金34.43亿元，实施项目1300余个，双方共建产业园区88个。全省通过点对点输送、岗位推送、培训转化等方式，共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26.2万人。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东西部协作处负责人杨恩琼。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十四五”时期粤黔东西部协作协议，以加快推进园区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为着力点，不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人才交流及民生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合作。 王朝阳生前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从事检察工作27年，他始终坚守法治精神，为推动湖北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今年1月2号，49岁的王朝阳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共湖北省委近日追授王朝阳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湖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总台记者彭照、佘丽霞、孙莹报道。 在王朝阳的办公室里，一本没有合拢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工作安排，桌面摆着的一张湖北地图无声地诉说着这位检察官27年来留下的足迹。被群众称为公益卫士的王朝阳，聚焦长江大保护，办理了大量公益诉讼案件。少坐凳子，勤动脑子，多动步子，是王朝阳的口头禅。2019年，为调查宜昌船舶污染问题，王朝阳三赴宜昌。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刘洋说， 他全程的跟踪了这个案子，不止跑了几十艘船，并且呢把每艘船的污染物交付的这个记录啊和凭证呢都一一跟岸上核对，最终他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监管体系的一些漏洞。 在王朝阳建议下，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为期1年半的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提出检查建议4202件，督促治理污染水域8万多亩，恢复林地2604亩，保护了长江母亲河。王朝阳带领指导的团队办出了10件全国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开发出了广受好评的公益诉讼办案系统。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得王朝阳透支了身体，他把对检察公益诉讼的热爱留在了金山储水间。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培说， 不光是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公益诉讼这种热爱，还有对公益诉讼事业求极致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引领着我。 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12月3号抵达香港，开启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总台驻香港记者周伟奇报道。 代表团成员来自12个比赛项目，其中就包括百米飞人苏炳添、乒乓国手马龙、奥运铅球四朝元老巩立姣等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员。马龙： 这次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现场的观众，但我们的比赛香港队的教练员、运动员也会到现场去为我们加油。这次来香港3天，我也希望跟香港的市民能够有很好的沟通以及互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抵达当天的欢迎晚宴上表示，香港市民和内地同胞一样，都对奥运健儿的表现感到骄傲，今年的访港活动意义特别重大。香港各界热烈期盼健儿访港，3场公开活动的门票开售3小时就几乎售罄。伊丽莎伯体育馆乒乓球、羽毛球、击剑、体操展示4号上午激情上演，马龙、许昕的花式对打重现经典场面，魔力转圈圈，赢得观众满场喝彩。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水花四溅，跳水及游泳运动员的精彩表演激起阵阵欢呼。不少市民带着子女早早来到现场，挥舞着国旗和区旗，一睹奥运冠军的风采。小朋友们看得开心，更备受鼓舞。香港小学生李明丽： 我最想跟他们交流，他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奥运冠军，因为他们可以令我鼓起勇气向前进步。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能做中国人。 本台消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本土病例75例，内蒙古61例，黑龙江5例，河北4例，云南4例，广东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本土6例，云南5例，上海1例。截至12月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13例。截至12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3279万9000剂次。内蒙古满洲里市昨天通报，4号0点到14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经基因测序，满洲里市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均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为境外新冠病毒通过人或物的一次新的输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北欧两项洲际杯和跳台滑雪洲际杯两项赛事今天在张家口赛区闭幕，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进行的最后两场测试比赛。 从昆明站始发的中老铁路首趟国际货物班列21051次昨天到达老挝首都万象，由万象站始发的首趟国际货物班列21052次昨天也到达了中国口岸莫憨站，标志着中老铁路实现铁路跨境运输。此外，中老铁路成渝至老挝万象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昨天分别从成都和重庆同时始发。随着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成渝地区发往老挝万象的货物班列运行时间也大大缩短。 湖南张家界至吉首至怀化高速铁路明天将开通运营，张吉怀高铁北接前张长铁路，南连沪昆高铁淮衡铁路，对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促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沈阳至佳木斯高铁牡丹江至佳木斯段明天将开通运营，牡丹江至佳木斯最快2小时10分钟可达，牡佳高铁是我国目前最东端的高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042887例，死亡78180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4300例，新增死亡病例812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有至少12个州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白俄罗斯国家边防委员会4号发布消息称，当日中午12时左右，乌克兰方面在该国与白俄罗斯交界的边境进行演习期间，乌克兰军用直升机侵犯了白俄罗斯领空。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当天否认了白俄罗斯的说法，表示乌克兰军机并未侵犯白俄罗斯的领空。另据报道，俄总统普京将于7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两国领导人将就乌克兰局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 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附近4号传出剧烈爆炸声，伊朗纳坦兹地区防空司令部当天表示，爆炸声与核设施无关，爆炸没有造成任何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爆炸声与发射防空导弹有关，而此次发射是为了测试应对潜在袭击的快速反应能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文、古丽、尼哈利，主播文琪、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